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网信办发布消息，截止到本月18号，北京属地自媒体平台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49.6万篇，关闭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11万个。歌手2019将于明年1月11号开始每周五晚在湖南卫视播出。昨天6位首发歌手在京亮相，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逃跑计划、张欣，而第7位首发歌手为外籍歌手，具体人选暂时保密。刘欢表示，原创音乐已经到了一个危机时刻，所以他的想法是救救原创音乐。北京卫视知名栏目养生堂10周年庆典活动将于明年1月分为2期播出。节目主持人月月表示，10年陪伴观众，节目将继续做好观众百问不厌的健康顾问，近在眼前的家庭医生。周冬雨、罗晋主演的电视剧《幕后之王》昨天宣布，将于1月5号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顶级制作人淳于桥与心怀梦想的传媒大学学生布小谷一起携手同行，实现梦想，开创中国原创综艺节目，同时也收获了美好爱情的故事。电视剧《老闺蜜》昨天举行发布会，主演王富丽、潘虹、许娣、宋小英、吴冕亮相。这部剧将于本月底在上海开机。这部剧讲述了同住在一条街上的5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因一场打假活动而相识并结成闺蜜。在经历彼此生活当中悲欢离合之后，5人最终开启寻找生命新价值之旅的故事。一年一度的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本月31号晚奏响，今年将由北京交响乐团担任主角，担任指挥的是奥地利指挥家弗里德里希·费弗尔。2019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将如约而至。1月6号到2月1号，历时27天，国内7支优秀音乐院团将集中登台献艺，为北京的观众带来8场异彩纷呈的音乐盛宴。由北京团市委出品的青年现实题材原创话剧《我家门前有棵树》即将于本月31号和明年的1月1号在北京物资学院大礼堂首演。这部剧的创作以北京依托基层社区建立的青年社会组织社区青年会为依托，讲述了一个小院里发生的温情故事。这部剧由北京人艺导演唐烨和朱少鹏联合执导。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故事讲述了双子星号游轮上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船员波派和波塞冬疯狂而爆笑的海上奇遇。北京人艺话剧《他弥留之际》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跨年上演。这部俄罗斯作家普图什金娜的作品以一个发生在新年期间的家庭喜剧故事，表达了亲情和爱情的温暖主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冷不冷？冷不冷？冷不冷？我就问你们今天冷不冷？这么冷的天了，我突然觉得我们提前定的这个话题呀、怎么就跟着天气预报走了呢？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某一个 APP 给我推送说，今天是北京33年来最冷的一天。哦天，这个大家都还好吗？中午准备吃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因为是一位美食达人，要给我们推荐两款真的特别适合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吃的火锅。快点准备好笔记本好不好？就是今天这个要从食材到吃法到具体的店面的推荐，我们当然会很含蓄的跟大家推一推。 是的， 好，欢迎我们哥拿旺的哥拿旺王厨的美食体验官 Alan， 欢迎 Alan。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Alan 要离话筒近一点啊。你再打个招呼我听听。 好，大家早上好。 好，行，这个事儿够大了。哎呀，这个早上来的时候还好吗？没有被吹跑吗？ 很冷，很冷。 啊，早上有朋友说，出门的时候只能倒着走，你知道吗？就是我说你倒着走，那个 那个风不也只是把头发吹的是顺向而已了。今天真的太冷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推两款适合在冬天吃的火锅， 而且还不会很燥。 哎，对，我刚才就想说，说到火锅，很多人就会觉得吃完了怕上火呀，然后再加上北京有点干。那今天我们要主推的这两款，它的特色或者它的共通性是什么？ 第一个是它的食材都会用到鸡，然后呢他们都是180天用秘制的饲料在山坡上散养的海南文昌鸡。所以呢这个鸡的原料就十分难得。 哦，首先是原料，它俩共都要用到这个， 是 180天在散养的海南文昌鸡。好，然后这是不是也是它不太容易燥的一个很基础的？ 对，一个是这种鸡比较难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的汤底两款火锅，一个是椰子鸡火锅，一个是花椒鸡火锅，这两种汤底的话我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研制，包括它的一些配菜和它的秘制的蘸料，这个都可以保证就是说我们大家在食用的时候既暖身但是又滋补，但是不 上火。 对， 哎，这个吃火锅很担心上火的朋友，今天我们推两款，肯定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辣口的，因为你这个天气吃辣的呀不上火很难， 是 一定，因为我个人已经算是很爱吃辣火锅的了，但我现在都开始忌口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推一下椰子鸡火锅还有花椒鸡火锅。这个底料到底秘制在哪里，还有刚才 Alan 说到的这个蘸料啊，也会有秘制的地方。流口水没有啊，今天特别冷啊，暖暖身。好啦，知道了知道啦，你们就是在提醒我这个西奇姑姑。昨天有朋友提醒我说你一直念的都是奇奇姑姑，本尊为什么没有提醒你，我说对，我都念了好几个月了啊，这个西奇姑姑同学啊，你真的对我的包容度很高，以后请直接提醒我好不好，对于这种早起的后遗症啊，你们一定要提醒我。还有世界杯在说，哇，看图就觉得很清润浓郁又有营养的样子，独树一帜。你看他用的这几个词儿，也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吃这个火锅 标榜的 啊，对，就是很滋润但是不燥啊，清润浓郁，你这看图都能看出这个感觉来。我们今天图放得很到位啊。好了，大家也想要来看图，说椰子鸡火锅、花椒鸡火锅，从图片上面我们先感受一下这份温暖，而且呢又很滋润但是不燥的火锅啊，可以来看图。同时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不太想做广告啊，想要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这么好吃的然后又很健康的食材的话，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了。就是你们会看到有很多火锅图片的那一张，然后呢想要咨询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哎呀，朵朵说真的是特别特别赞的椰子鸡火锅，是不是品尝过？好，还有人说了，这个本来想说不辣的火锅是不吃的，但是打开图片的一瞬间我就叛变了。你看我之前在我要跟大家说花椒鸡火锅我还没有吃到，但这个椰子鸡火锅凑巧上周刚刚吃过。我之前也是在冬天吃火锅，夏天吃火锅不辣的我也是拒绝的。 是，首先我本人的口味的话，我以前是比较拒绝椰子的制品和类似于椰汁这种风味的，所以呢但是这道椰子鸡火锅的话确实征服了我。我当我看到原料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因为它的主料文昌鸡这只鸡的话，它只是被简单的斩件，也没有经过开水的汆烫，直接就下到汤底，用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开锅，就可以食用。但是开锅那一瞬间的话，你看不到有任何血沫呀，或者有些杂质浮在汤的表面，你只会看到有一层有一些很漂亮的油花。 哎，这个是他在处理这个鸡的过程当中， 只是在鸡的养殖的时候。 哦， 这只鸡冷链送到北京，没有经过任何的其他的加工，只是清洗斩件，然后就上桌，上桌放到锅里五分钟开锅就可以食用。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方面啊，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你去吃其他品牌的椰子鸡火锅的时候，因为市面上面有很多， 是 你去判断他跟你说这个鸡散养也好呀，要养够180天才能够上桌呀什么的，你就直接让他，你看这个原材料下锅五分钟之后，这个汤浮上来的是沫儿还是小油花， 是 很清亮的小油花。 看到了很有食欲的图片，我跟大家保证这个是实地实景拍摄， 没有美图， 没有美图， 哎，也没有做什么颜色呀什么那些处理都没有啊。你不会就拿手机拍了一张？ 对 、也是很实在的美食体验观呀。好，这个从材料我们给大家一个判断，想要吃到第一是正宗，第二真的是健康的椰子鸡火锅，首先我们这个鸡不做任何的前期的处理啊，不是要怎么先烫一下先怎么样一下，用料怎么去弄一下，它的情况之下下锅五分钟之后它会飘起来很清亮的小油花，这个鸡就不错啊，原料不错。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吃的时候，我们这锅上来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锅，然后呢服务生好像就往里倒了椰水 椰汁。 哦， 我们 这个 是一只鸡的话我们要配两个泰国进口的椰汁，鲜椰子，我们打开也是不做任何加工，直接把它的椰汁倒入锅里，然后呢配一定比例的纯净水， 然后就开始煮了。 对，然后汤底的话我们会加一些竹荪，椰肉，还有我们特别选择的一款我们叫迷你马蹄，我们在市面上见到都是比较大颗的马蹄，然后我们选的这个马蹄的话是跟怎么说呢，跟莲子的大小差不多， 就它整颗马蹄就只有莲子那么大小。哦，迷你马蹄它是在哪个地方生？ 应该是南方吧。 哦，海南那边可能也会见到的比较多一些。 是， 这是料，这些料是在就是我们把这个椰汁倒到锅里边之后一起倒进去的吗？ 是，和鸡一起。 哦，你看啊，我就顾着吃了，完全没有关注到这放料的这个顺序，当然不重要啊，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就可以。我也要提示大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属于不太爱喝椰汁的那一类人啊， 这咱俩是一样， 是吧？对，所以呢，在艾伦跟我推荐椰子鸡火锅之前，我内心是抗拒的。我说我去海南，我连椰子都不喝，你还要给我来一锅用椰汁煮出来的鸡，我说不可以。但是本着好朋友聚餐的时候，当时他们说，哎，你尝一尝，真的特别好。我就喝了一口那个汤，我要跟大家描述，它真的几乎没有我很反感的，就是添加剂很多的那个椰汁的味道，它就是微微有一点点甜，很奇怪哦，它没有特别的其他的味道。 但是你可以尝出它的甘甜里边不仅有椰汁，还有我刚才说的马蹄。 哎，对对对，就是它，反正就是那个甜是清甜， 是 啊，不是那种浑浊的感觉。哦，这很神奇，这也是看它的椰子的原料好不好。 是的， 哦，所以我们是被市面上的那个罐装的椰汁给骗了吗？ 好吧。 反正不喜欢椰子，我是想跟大家说，真的是可以尝一尝。哎，对，不要被它这个名称当中的椰子这两个字给吓到了。还有人说组团吧，不想互动了，只想吃。你们能不能先互动完了再去吃？现在才10:18，你们就吃什么吃？先看图啦。然后呢也想要组团一起去品尝的朋友可以留言下来，然后呢一会儿在广告的时段我和 Alan 来回复大家好不好。在微博上面可以回复你们地址和预定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总之看到那个可以让你们掉口水的第一条微博就是啦。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真的还有人记得 Alan 夏天来的时候聊的是什么？ 七月份吧。 对，西西姑姑说，我记得夏天来的时候聊的是东南亚美食，而且在交流当中还详细回复了我们肉骨茶的做法。哦，记得很清楚哦。而且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有一些选材啊什么的没有那么详细， Alan 确实是回家了之后又认真的把他的笔记翻出来， 而且140字表达所有，哦，真的很难。 所以分了三条回复是吗？你们看到那个回复最多的大家可以往我的微博下面翻一翻，真的找回复最长的那一条就是 Alan 回复的。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哥拿旺王厨的美食体验官 Alan 一起来聊一聊特别适合在今天这么冷的天气里面来吃的两款冬日里面的火锅，一款呢是椰子鸡火锅，还有一款是花椒鸡火锅。它们共同的特色就是要使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散养180天的海南文昌鸡，这个原料真的是决定了。